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他无力向你去跑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裂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应该对自己好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景点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7度，最高气温5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7度到4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海淀都在-7度到5度，而丰台在-7度到6度。进入冬季呢，一不留意就很容易感冒，这时呢所引起的鼻塞咳嗽不会要人命，但日子却很难熬，比如说最近的我。但我这里呢还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一下感冒的难受，如果你嗓子痛或者干咳的话，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温的柠檬蜂蜜水，会有一点帮助。如果你是夜咳比较厉害的话，可以垫高枕头，让自己头部抬高，有助呼吸顺畅。不管怎么样，感冒期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哦。离元旦还剩几天了，你们都想好去哪里跨年 happy 了吗？有一个地方呢，不仅住得好，玩得好，而且人少景美，这里就是成都美林香草园。美林香草园位于成都平乐古镇附近，是一个位于休闲山庄里的精品民宿，有银杏、紫薇林等美丽树林，也有玫瑰、月季、各类香草花海，也有高档大草坪，有秋千，有摇椅，四季开花，美景不断。 这儿啊，距离平乐古城很近，房间干净温馨，有家的感觉，还有专门的共享书房，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住的。第二天啊，小朋友都不愿意走的。这里的草坪上有草坪灯可放烟花，还有很多款桌游可玩。

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移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

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，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，那一边是带太阳高挂的花。

斗志，他必靠近你早晚陪身边。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决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。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还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。为何情人你必信不断，今晚再通电，一借一愿一语一句还痴痴，仿佛体贴至我心仍然失眠。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，他与我也心乱，他知我跟你此际仍斗智，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。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无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，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。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，何以我又自在受伤受骗，无非心相信真爱还保存，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。